抱怨去，把春风云外追踪烟里梦，恨满胸，愁红尘多作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音奇。我国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载器，预计2020年首飞，其有望像飞机一样实现航班化的天地往返运输。近期，发改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多个部门密集出招，针对虚假折扣、有价无货、快递爆仓等乱象，采取各类行动和措施，对今年双十一进行全方位规范。北京近期开展住房公积金缴纳大检查，将重点检查不给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或是不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北京租房新政策即日起正式实施，同时住房租赁监管平台上线，可租房源、租客、房东以及中介服务人员都将对应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信用好的租客不仅可以免交押金，还有可能按月缴纳房租。近日，泰国曼谷皇家火化亭正式开放，开放时间为11月30号之前，每天上午7点到晚上10点对公众开放。近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领保公告，提醒赴菲律宾中国公民远离赌场，尤其警惕在赌场放贷人员，谨防借贷陷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消息称，全球已有200多万人向该局提交姓名，申请在2018年将他们的名字送上火星，届时申请者的名字将被刻在特制芯片上。演员梁朝伟加盟电影《捉妖记二》，该片将于明年大年初一上映，梁朝伟将携手小妖王胡巴展开一场全新的东方奇幻冒险。据了解，这也是梁朝伟时隔14年再演古装喜剧。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请继续锁定经典九六九。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这一小时的音乐时间将由我陪你度过。每到周一，上班总是那么困难，迟到、疲倦、头晕。对很多人来说，周一综合症犹如上班的生理周期，固定且规律地表现在每周一大清早。如果你现在还不适应，就去晒晒太阳。充足的阳光能刺激身体分泌激素，分解由于因子的负面影响。听听轻快的歌曲，别给周一的自己那么多压力。范晓萱，好想谈恋爱。 流泪，即使受伤也要轰轰烈烈，要他 疲倦，快乐听了遥远，从努力扮演失败的小傲脸，没有爱情并无所谓，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过尖锐，当然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男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他游荡在每一夜，好想谈恋爱，如果那个人不是谁，让我分的孤独任性撒野，悲伤时有人陪，好想谈 都说夏天是恋爱的季节，但秋天也未尝不可啊。天气凉下来，叶子慢慢变黄，整个喧嚣的城市似乎也安静了许多，但15号以后温度会降到0度以下，太阳再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关于天气的歌曲好像有很多，大多数都是清新的调子，那接下来的这首齐秦的9个太阳，透着硬气的风骨，洋溢着摇滚精神，给逐渐冷却的天气带来一丝火热。 Yeah,

真挚就好。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迟早都要加上点暴躁，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等你思考。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it in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the hatred, let us get along Say be, say how, 能查到多少，迟早都要至少你保留，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你思考。我们都好，我们都是鸟，冬天飞翔奔跑的怀抱，一起筑巢，地球在一早放弃思 人人都是大忙人，忙着长大，弄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忽略了思想，忙着成功，错过了风景，岁月中的营养，匆忙间吃成了果腹的快餐。那些光阴里本该难忘的故事，就这样紧追快赶，没能抓住我们的影子。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景点999，我是爱音乐 DJ， 如果你在开车，别那么急，让时间慢下来。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